各位好，又回到嚟學人沙龙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犀利啊，《波罗东游记》。菠萝点解系菠萝咧？吓，系咪咩菠萝包？系咪 菠萝油？ 系咪系咪系咪菠萝炒饭咧？咁但系再讲咧，我谂我哋咧就非常之肚饿噶啦。咁我哋依个菠萝咧就系马可波罗 Marco Polo。咁我哋呢一集里边咧讲到马可波罗嘅时候咧，呢个有机会啦，大家都可能听过啦，马可波罗啦。咁啊，菠萝同波罗咧都系同一个即系译名嚟嘅吓。咁啊，都系其实佢唔止有两个，有好几个译法嘅。咁但系唔紧要，最紧要大家知道系边个就得啦。咁正式入去讲马可波罗嘅故事之前咧，都想请大家一齐，因为都仲系一个新节目啊，学人沙龙，我哋有咩期许，都我哋讲一讲好吗？ 其实我哋都主要嘅好处咧，就系可以聚埋一齐啦。可能就住大家对唔同嘅题目啦，咁就有我哋唔同嘅背景可以互相激荡一下。咁有时可能自己谂一个问题，咁谂到几深入都好，都系有啲盲点，有一定嘅方向。咁但系我哋可能咁多人砌埋一齐，唔系净系三个臭皮匠啦。咁如果系有三个诸葛亮啊，四个诸葛亮咁样一齐去倾一啲嘢咧，分分钟都几有意思，或者可能有啲新桥。 冇錯啊！嗱，自言自語咧，有陣時係覺得自己永遠啱曬。有陣時對話同溝通咧，都係尋找共識嘅方法咯。咁啊，今集啦，除咗我之外啦，同埋正話加齊講咗啦。咁啊，仲有咧就係阿 Stan， 咁啊，繼續同我哋講阿 Stan。Hello， 好啦。喂，但係咧，我就要講先啊，即 係介紹埋阿 Vicky 先，先頭先出嚟。但係仲有阿 Vicky， 咁啊，都係同我哋繼續去講嘅。好，阿 Stan 呢啲叫咩？ 我諗咗，請我諗咗好耐，即係究竟應唔應該講馬可波羅定係撥羅咧？波羅。即係同我自細係嘛個概念真係完全唔同啦。咁啊，撥羅又好似係咪會同嗰啲有啲商業機構有啲重疊咗？我可唔可以要求我嗌佢 Marco 咁樣，係咪解決咗呢個問題啊？ 馬可 呢個都叫做將馬可撥羅喺馬可波羅嘅翻譯啦，係咪都叫做漢化或者係本地化嘅一個問題嚟嘅？咁其實幾個譯名都有啦，馬哥。波罗啊，马可波罗啊，或者是马可波罗啊等等。咁波罗唔系嗰种植物啦，唔系嗰个水果啦。咁同埋波罗之间有咩关系啦？嗱，其实如果真系讲个 polo 呢个译音咧，可能波罗会近啲嘅。咁但系无端端拨咗佢咧，系唔系拨罗佢咧？咁原因真系元朝嘅时候，或者有啲蒙古人嘅名咧，真系叫拨罗啊。 嗯。 啊，咁有啲撥羅嘅喺譬如元朝朝廷裏面去工作啊，佢亦都唔係蒙古籍嘅，係色目人嚟。咁所以將馬可撥羅咁樣翻譯法咧，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將蒙古嘅氣氛咧擺入嗰個翻譯當中，即係咪一個妙譯咧？咁大家即係可以有討論啦。咁啊，但係咧，我哋即係知道咧，可馬可撥羅呢個譯法咧，最早我可以見到嘅啦，就應該係民國時候一個翻譯家張升。去翻译呢个《东方见闻录》嘅时候，即系用咁，但系有另一个好伟大嘅翻译家啦，冯承坤啦，吓咁啊，冯承坤佢即系可以话同阿严复啊嗰啲齐名嘅一个即系翻译者嚟，佢就系《马可波罗东游记》吓咁嚟到去翻译啦。所以两大系统各有拥趸，咁我哋叫佢撥羅波羅，固然係有一个即係个人口信嘅取向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我哋认唔认同佢应该本地化，或者係可能用汉人惯用嘅叫法嚟叫啦。 嗱，呢度我反而想請教一個問題啦。頭先係提到色目人，即係我哋知道元朝时候嗰啲吓所谓嘅西域人啊等等。嗱，据我所知，馬可撥羅嚟中國之前，其實譬如歐洲啊，以至於教廷都有使者去見過蒙古大汗噶啦，甚至再早啲啊，公元啊三世紀、四世紀左右，其實已經有好多西域商人，甚至遠至粟特商人，即係今日伊朗一帶嘅商人去到中國啊。我哋今日甚至留低咗西晉時候去到中國嘅粟特商人嘅書信，記錄佢哋當時喺中國睇到嘅事情。咁究竟馬可撥羅有咩咁巴閉嚇？我哋今日要攞佢出嚟講啊！ 点解要讲咧？即系因为波罗东系咪？ 唔系嗱，其实咁样讲嘅，即系马可波罗可以话对中国人理解翻蒙古嘅统治时期，咁可能都有一定嘅帮助啦。咁但系佢最震撼嘅，或者系可能喺世界历史上面嘅影响咧，系佢对欧洲嘅影响。 咁呢、這個即係所以點解馬可波羅好偉大？有啲都係歐洲中心論嘅，因為佢哋對歐洲文明個進程，對於可能佢哋對世界嘅探索係好大好大刺激嘅。咁、有哥倫布佢都承認佢點解會諗住去尋找航線，唔係佢唔係諗住尋找新大陸嘅呢、這個意外嚟，要記住。 尋找去印度嘅航 線，點知揾咗第二個印度出嚟，咁係嗰個 India 同嗰個印度。 但係我試下一齊傾。當然是因為其他人都可以講，我哋之後啲集數可以慢慢逐個逐個講都得。所以所有嗰啲咩交流者或者我哋想講嘅人物咧，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我哋都可以講得到。咁但係你話咪 Marco Polo 係咪真係有重要性咧？我覺得係有嘅，主要其實反映緊嘅係一個時代。當我哋討論馬可波羅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討論緊嘅係所謂叫做蒙古和平。嘅一個時代，咁呢個蒙古和平係一個專有名詞嚟嘅，即、就、係、是、有一個俗語，就係、是、呢個係我哋話人類歷史裏面第一次，亦都可能係唯一一次存在過。我哋叫中央歐啊 ，Eurasia 呢個土地上面係一個叫做同一個嘅管治系統以下，所以容許咗超乎想象地大量嘅全球旅行者喺呢個可能100至150年啊，哇！呢段時段咧，大量咁誕生，而佢之前嘅人物，可能譬如我哋之前講過嘅，譬如張軒、其實佢係好難由一個地域穿去另外一個地域，只要佢出去另外一個地域就會被捉，由第二個地域上去第三個地域，發覺係唔可能。但係馬可波羅咁計，佢係由差不多由意大利嘅熱拿啊或者威尼斯，佢喺幾邊都有教嘅， 經過呢個 一直穿過，直到去到，例如去到大都，例如去到江南，例如去到雲南。咁呢個即係得罪講句，就算係我哋而家都相當之艱難，係嘛？你都更何況係以前陸路或者海路咁去進行。咁所以呢一點可能就係馬可波羅同埋佢所屬嘅時代嘅美妙之處啊！ 明白，我又忍唔住啊！即係我以一個即係中國歷史科中學程度嘅人嚟講。加埋我阿媽教落，真係唔好咁容易信人。喂，我其實咧發覺咧，佢嘅講好多嘢咧，或者佢結果嗰本書咧，裏面寫嗰啲嘢咧，喂，我睇睇下咧，係咪係其實係咪真嘅？唔知係咪真啊？即係直頭喂，究竟佢有冇去過元朝？定係其實只係道聽途說啊，喺中段嗰度啊，中亞地方。 確實呢個都係啊，歷史珍重不休嘅一個原案啊。我記得以前讀書嘅時候都讀過，有一個英國學者啊 ，Francis Wood， 直情有一本書咧，個書名好搶眼啊，《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啊。咁當然都有正反兩面意見嘅，不過我記得就都有唔少中國學者咧，即係好努力去尋求史料啊，證明咗有一啲證據咧，其實馬可波羅確實係到過中國啊。咁其中咧特別其實好寶貴嘅資料就係佢真係親身見證咗南宋嘅滅亡啊，以至於咧就喺元朝入邊咧做官啦。能夠講出唔少關於元朝當時發生過嘅事情。 係啊，聽講話即係佢因為有啲可能參與到啲鹽嘅稅務嘅工作，而嗰啲鹽稅嘅細節咧嘅準確咧，好難係二手資料。咁即係佢到中國嘅機會可能相當之大，因為其實嗰、那個討論咧可能有幾個層次嘅，即係依個大嘅問題就係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啦？咁其中一個就係佢嘅屋企人到過中國嘅機率勁高啦，即係佢嘅父親同叔叔到過中國機率係好高嘅。咁佢嘅資料係嚟自一個到過中國嘅人，係幾乎冇人有疑惑嘅。咁而嗰個人係咪？新區係咪馬可波羅判喺馬波羅咧？就可能係一個懸案，因為的確有機會轉述嘅咁。而你正話啱啱講法，亦都係有道理嘅，即係母親嘅説法總是對的，因為話佢好誇張啊嘛，成日話自己咩百萬嚇，幾百萬幾百萬，咁佢有啲即係俾人戲稱為百萬先生，咁所以聽落覺得誇而不可信咧，都係有道理嘅。 咁我誇就應該都係誇嘅啦，我估佢咁啊，姑且信一信先啦。我 哋即係佢細節嘅內容咧，譬如話呢、這個《東方記聞錄》嘅細節內容。我哋即係可能陣間會再有機會再詳細去講啦。咁但係有啲你話佢嘅細節係咪誇大咧？咁就真係好難講。咁因為對於當時歐洲嘅世界嚟講，譬如佢描述忽必烈嘅朝廷裏面有幾多個宮女，有啲宮女著住咩嘅衫，嗰種誇張、嗰種豪華嘅 嘅方式，可能係令歐洲人覺得冇可能發生。我哋呢幾廿人嘅朝廷，你點會幾千人喺嗰度去嗰度聚會咁？根本係完全係超乎咗嗰個幻想嘅可能性。咁但係係唔係真係唔可能發生？我哋如果喺中國嘅立場嚟講，呢啲當然係非常之 司空見慣啦、 啊，司空見慣，即係冇乜大不了。 你話即係同埋誇唔誇張啦？好，譬如舉個例咁啊。以前咪咩酒喎，咩酒池玉林啦，包括誇張。但如果你睇《史記》咧，其實酒池玉林呢個字咧，基本上出現咗好多次。你武帝自己都有，總之佢有肉有酒就係酒池玉林，即成日都見。又有例如同北哥波羅差不多時代，有智費尼咁寫一本《世界征服者史》，咁佢咪寫玉烈兀啫嘛？佢寫玉烈兀最尾差唔多最後嗰個 chapter 就話佢玉烈兀咧單一個人單鬥十隻獅子。喺个山洞里面打赢我出翻嚟，咁你系咪信先？我就真系唔信嘅，即系我相信铁甲人都做唔到十只一个打十，唔系打人，打狮子。咁而且加埋啲嗰啲中东嗰啲诗歌嚟知啦，嗰啲句子咧咪好似啲吟唱咁噶嘛，呢啲啦呢啲啦，佢又赢啦，中歌中佢啊咁，佢都好流噶，即系都好所谓夸张。之能事，咁所以其實可能當時大家通過文字嘅技術嘅時候咧，都有呢啲誇張嘅成分，但你要用個濾鏡去處理翻，咁個真相就可能可以還原。 其實我覺得呢個真係，其實真係學歷史或者讀歷史咧，其實係應該咁樣嘅，即係我唔好好似真係人哋話俾你聽係乜就係乜，或者教科書話俾你聽係乜就係乜。其實真係歷史，我發覺越嚟越多，尤其是我哋呢啲成日睇劇嘅。我梗係首先質疑咗，或者我又中意揾人破綻咯，係咪先？喺嗰啲電影裏面，咁所以咧，你又唔好怪我咧，真係成日喺度質疑你哋講嘅嘢啊！真 係。但係其實仲有一個可能懷疑啊，馬可波羅咧係咪到過元朝嘅可能性就係睇《元史》裏面有冇叫佢記載啊嘛？就似乎哇，如果佢講到自己咁巴閉，又即係可能係啊忽必烈皇帝嘅近身，又可能同啲即係皇帝嘅婚嫁或者係佢可能嫁女都有關嘅，咁。點解唔係好見到喺中國嘅史籍裏面有記載呢位仁兄呢號人物係咪即真係存在過？確實係有可以討論嘅空間嘅。不過第一即係原始個編輯啊比較緊急啲啦，即係急就章嘅，未必好詳細，或者啲史料好全。第二個問題就係、可能馬可波羅佢畢竟係一個色目人，咁漢人嘅世界、漢人嘅記載係咪好需要將呢啲咁嘅客卿？或者外來嘅，你話佢係官又好，或者係外判商人又好，即係呢啲要去詳細記錄咧，我就都覺得未必係嘅。 係啊，你話史書嘅密度咧，成日咧都俾人高估啊。其實久唔久寫一句咧，好多細節根本就記唔到嘅，而記唔到先係好處嘛，可以俾我哋講歷史嘅人講下中間，講下細節。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龙，咁我哋繼續講咧呢個馬可波羅嘅故仔啊。咁波羅又好，波羅又好，佢嘅故仔咧真係好神奇同埋好傳奇，同我一般嘅理解唔同。點解咧？第一就係佢係好少見嘅一位西歐嘅商人，即係佢當然佢有所謂教皇嘅即係啲嘅通信啦、要遞信啦，都可以叫信使嘅，但係咧就冇乜任何官方身份，又唔係話咩揸住旗幟通西域，又唔係軍事行動，基本上咧係一個旅行者。當然係做生意啦， 牟利嘅位置。 係啦，第二就係咩咧？亦都撞正可以話蒙古係處於一個由蒙古帶動嘅，可以有特殊嘅所謂叫蒙古和平嘅狀況。咁第一節正我都講咗，蒙古和平嘅特色係咩咧？就係、佢又唔想話俾人知蒙古係盛世，因為寫嘅人都唔想承認。咁就話嘅即係特色就係因為佢管曬所有地方，所以就創造咗一個相對和平嘅環境。咁但係如果我哋唔好用歐洲或者係亞洲即係兩邊嘅世界強國嘅諗法，而用中央歐亞嘅角度，用草原文化民族嘅人去諗嘅話咧，其實蒙古今次創造嘅文明咧，係一次不可思議地巨大同埋成功嘅文明。咁而且佢係處理咗好多我哋依之前一直處理唔到，而佢處理到嘅問題，例如種族嘅問題、經濟嘅問題、文化差異同宗教嘅問題。咁呢啲問題之前一直都係棘死咗嘅，所以導致到好難去做交流。但係喺蒙古嘅世界咧，呢啲嘅問題好似係打通咗。 我覺得正正體現咗咧呢個蒙古大帝國嗰種恢宏嘅氣魄啊！你睇下宗教好自由嘅，包納八川。 商人佢哋又好重視啊，因為如果我哋一般講中國傳統帝國啊，多少對商人都有啲輕視啊，或者要管制啊。蒙古人反而，我覺得佢有實用主義啊，佢啊特別利用啲商人，所以馬可布羅哥哥嚟到，啱啦啊，商人如魚得水啊。咁啊，而且咧，即係乜嘢人都可以咧，用嚟咧係喺嗰度當官啊，或者幫皇帝做事啊，咁呢個都真係好了不起啊！ 係啊，嗱，好，譬如我哋好多時都譬如舉個例子宗教啦，咁啊，譬如點解馬可波羅同佢爸爸同埋佢啲屋企人啦，咪一齊去，即係所謂第二次再去翻去蒙古啦。咁第一次去嘅時候回頭嘅話，喂，你幫我攞十個識基督教嘅人過嚟啦，咁樣其實當時嘅蒙古咧，即係又分別又好啊，其他之前嘅帝王都好多太太噶嘛，咁有好多太太佢有唔同嘅宗教，譬如分別列嘅太太裏邊有信景教噶啦，有信道教噶啦，咁所以最出名嘅道教啊，真金啦，佢個王子啦，咁就係真金匹拍紅爐火咁啊，話 當然 佢嘢幾好喎，咁攞嚟改名做佢個仔個名。 道教早到呢個成吉思汗嘅時候，就有長春真人啊嘛，丘處機去探過去啦。 系啊，咁啊叫同阿成吉思汗讲话，你杀戮太多因住咯，咁样系嘛，即系都系明显地，佢哋对所有嘅宗教都有一个包容性。咁所以呢个马可波罗开本原因，当然系同一个宗教有关，因为呢个基督教同埋呢个蒙古中间系夹住个伊斯兰教文明，而其实伊斯兰教文明咧系好早嘅时候咧，系法拉子模时期咧就唔系咁好彩咧，佢得罪咗成吉思汗，咁所以好早期嘅蒙元里面咧，其实系对住我。即係坦白講，就係針對性定對住伊斯蘭教嘅國家就橫掃，咁掃都好盡，咁所以依個可能係早期嘅時候，咁嘅基督教喺反而喺蒙元嘅土地咧，係大家覺得比較接納嘅一個原因，咁所以教皇開心，好啊，我同你做朋友啦，咁樣，咁呢個就係馬可波羅嘅原因啦， 你講呢啲。即比較正面啲嘅蒙古帝國嘅統治咁，又係同我啲中學嗰陣時讀嗰啲又有啲唔同，好簡單嘅啫喎。即係西征完之後就建立元朝，喂，跟住又點啊？跟住咩分九等啊、分四等啊？呢啲就暴政嚟噶啦嘛。喂，但係咧，你咁樣講又真係係咪其實？是真係只係忽必烈呢個人本身係重要咧，而忽必烈呢一個比較正面啲嘅形象，會唔會其實係馬可波羅嚇有幫佢建立嘅咧？你覺得？ 都大有機會係嘅。咁但係至於忽必烈係唔係一個明君，或者係後世點樣去或者甚至乎佢當代佢自己做皇帝咁啊，個個都光宗重德啦。咁但係如果冇講遠啊，就係明初明太祖都對忽必烈咧係好推崇。即係認為佢係個好賢明嘅君主嚟，咁所以就應該唔會係一個同阿馬可波羅形容嗰、那個即係天下第一聖君，全世界最聰明嘅，佢真係咁寫啊！咁呢個真係當然係誇張啦。咁但係咧個落差距離應該唔係好遠。 你正話，我覺得 Stan 咧講得非常之好，佢都提到我哋中史。教育裏面一啲嘅問題，即係我哋話你教育裏面咧，可能因為我哋嘅好多嘅史書咧，即係都係以即係重視宋朝有關係，尤其喺南宋咧嗰種血淚嘅衰亡咧，同我哋近代史啲血淚咧係連接，所以咧我哋一講到我哋涕淚交零俾西方列強欺負嘅時候咧，就攞宋嚟做例子，咁所以蒙古啊、金人啊就最差勁，咁所以依對血淚咧，其實係有影響到我哋對好多歷史事實嘅啲判斷，咁而。其實中國是多民族國家嘛，咁你講咩蒙古咩金人咩契丹女真係外人，咁我哋中華民族一部分嚟噶嘛，所以你如果你用一個更加廣闊嘅視野去理解嘅時候，其實佢就係發生喺東亞中國土地上面嘅眾多民族嘅故事，咁嘅話咧，可能就可以放低嗰啲血淚，就更加探索可能裏邊嘅真相。我就係咁理解 嘅。除咗教科書，其實即係我哋睇開嘅自細睇大嘅金庸小說係好多個古仔都係同宋朝啊、末年啊、跟住就元啊呢啲有關。咁啊，梗係喺宋嗰個立場嗰度講啊，咁啊講到蒙古人啊，咁啊梗係反派嚟㗎啦。咁不過佢有近年又好似有啲譬如有啲電視劇啊美國拍嘅咁裏邊講嗰個咁嘅忽必烈嘅形象 係就係殘暴嘅。不過其實我睇到其實都已經係對佢係殘暴得嚟，其實都係一個正面嘅，都係簡單嚟講忠嘅其實。不過就當然中間就梗係有好多唔同嘅手段上面啊，有啲殘忍嘅手法啦，係咯。咁我 睇帝王咁都係有類似嘅帝王術嘅。咁但係即係講到啊，忽必烈嘅殘暴啊、賢明啊咁樣，咁都可能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記錄都話，馬可波羅嘅《東方見聞錄》裏面係可以去見到啦。咁之所以啊馬可波羅咁推崇啊忽必烈咧，其實有幾個原因嘅。咁其中嘅原因就係佢會認為啊忽必烈喺管治上面好公平，咁又有好多即係好好嘅政策，佢咁喺馬可波羅喺《東方見聞錄》裏面去提及嘅，咁呢啲都可以係被認同嘅。咁另外就係佢軍事上面嘅表現係好好咯，咁即係馬可波羅佢寫咗啊忽必烈打咗幾場大仗，咁佢啲大仗主要都係內戰啦，咁就佢講佢點樣打贏啊等等。咁另外咧，我哋頭先可能對於即係講到中國歷史嘅科目啊，或者可能係傳統戲劇，可能對於忽必烈或者蒙古統治嘅一個負面嘅形象，就係因為我哋好同情南宋啊嘛。咁嗱，確實南宋係一個非常之強大咧，即係喺軍事以外啦，咁但係個海軍都勁嘅。咁喺科技上面或者係根本喺個社會組織上面係好先進嘅。咁又例如佢有好好嘅福利制度，咁呢啲都係即係如果蒙古人嚟到就將佢一筆漏銷，咁真係好可惜嘅。咁 我要即係我唔係反對你啊，不過有一樣嘢要講就係、是。其實南宋嘅軍事我覺得都好強， 我正正就想講啦， 即係你講， 係點會打咁耐啊？係 啊，你諗下， 唔係反對啊，我正講 蒙古人還數歐亞嘅時候，南宋可以抵禦成半世紀， 係啊，所以其實 所以唔係淨係單靠海軍啊， 所以我哋其實講緊係更加贊同正話加齊爽，其實宋朝好多嘢都好好，而即係佢遇著一個。史無前例後無來者嘅最 大嘅對手係 咪？所以個重點係咧，我哋如果對宋朝係咁中意嘅話，咁欣賞啦，咁蒙古人嚟到係結束咗佢啊，定係延續咗佢？呢個先係重點啦。咁所以點解而家我哋爭議嘅多嘅咧？就係、是、其實原來睇翻喺蒙古時代，即係喺元朝統治之下發生嘅好多事情咧，未必係同南宋嘅時候有好大差異。咁或者係對於可能社會嘅破壞，咁戰爭啊當然有一定嘅死亡啊，有啲城市會即係被毀滅啊，或者係可能被損害啦。咁但係大部分南宋時候，例如我而家見到一啲法律嘅記錄。或者可能是譬如可能都市的一些規模其實沒有很崩潰 的。我同意的，即係譬如我們之前一直講啦，即係如果分四等咁啦，色目就是之後仲有北人同南人啦，咁南人最受欺壓啦，北人都好啲。但我嘅見到嘅就是蒙古對金人咧嘅殘暴咧係大於對南宋嘅人，即係講屠城佢。金是世仇啦，即係成個思想講明話要係要消滅佢、滅絕佢嘅。 仲有西夏咧， 仲有西夏， 係啊，即係我咁嗰啲咪就係你嗰嘅北人啦，即係有咁，但係即係唔弱得過對你南宋嘅侵害。咁所以我睇落去喺南宋時期，忽必烈真係叫打贏咗，叫滅亡南宋嘅時候，其實相對嘅已經過咗，可能喺成吉思汗或者早時候，即係第一次西征以前嗰一段嘅蒙古啦。咁我就話講到一啲真話，忽必烈內戰嘅嘢啦。咁我哋補少少啲基本咯。你話點解話馬可波羅嚟到中國嘅呢個時候係一個好有趣嘅時代咧？第一個就係加埋佢父親嚟嘅時候，正正就係第九次十字軍東征阿灣前後。咁第九次其實最後一次。咁而當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希望有蒙古。嘅力量可以幫手，咁當時佢形容蒙古啦，就即係好似啲即係上帝派嚟嘅使者幫你驅逐伊斯蘭。 歐洲人好長時間想像喺中亞咧有一個信基督教嘅王，係咁嚟到去嗰個約翰王咁樣啦，叫做咁就嚟去幫佢哋一齊夾擊啲穆斯林啊嘛，呢個係佢哋傳統嘅講法，佢希望蒙古人就係啦。 唔係即係 真係咁樣做啦。第二個我哋話嗰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都係蒙元時候第一次真正大規模嘅內亂。咁就係譬如之前我哋講嘅，譬如我哋要搞清楚蒙古四大汗國啦。咁最早嘅金帳汗國係佢咧，其實我哋就係率赤兀魯斯啦。率赤兀魯斯嘅意思即係好早啊，成吉思汗第一次佢養仔嘅時候已經分開咗，就係、是、今日譬如烏克蘭啦，喺俄羅斯嘅管治啊，或者係東北大草原嗰啲部分，西北大草原。咁然後第二個中間嘅就係欽察台韓欽察同埋窩闊台韓國啦。咁呢一個中間咧一筆步咁長講唔曬，咁就係大抵去到貴由汗嘅時候嘅一個系統。咁然後但到係貴由之後啦，咁到蒙哥時候啦，咁就蒙哥嘅時候咧，我哋話係最後嘅最強而統一嘅蒙元帝國。咁佢嘅個仔仲話，譬如都講過第三子沃烈兀啦，咁四子就係正話忽必烈啦，六子就阿里不哥啦。咁沃烈兀就西征，然後建立咗伊爾汗國啦。咁然後阿里不哥同忽必烈內戰，忽必烈取得最後嘅勝利，亦都叫做咧將四大汗國正式地確立。咁之後發生咩事咧？我哋下一節咧再同大家慢慢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馬可波羅嘅故事啊。嗱，咁啊，正話咧講到啦，蒙元咧，即係呢個時候咧，就又叫做分裂啊，成為四大汗國同埋呢個大元嘅汗嘅國家嘅本體。咁我哋話呢一個情況咧，其實對於成個世界嚟講咧，係一個全新嘅一個發現同埋境地。咁而四大汗國之間咧，既係有共通嘅利益，譬如有啲驿站系統嘅統一或者交通，但係佢哋之間嘅爭戰同埋宗教嘅衝突咧，自此咧。亦都冇停過，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咧，都係一個叫蒙古和平之下嘅特殊嘅一個體例同埋情況。 係啊，其實喺《東方見聞錄》裏面經常提到嗰啲蒙古嘅內戰啦，即係我可以見到規模好大啊，個殺戮都係好厲害。咁但係即係頭先阿卓然講到咧，阿忽必烈佢其實同阿里不哥嘅爭戰咧，可以話一場慘勝嚟啊！咁即係對中原好大嘅都破壞。咁而呢個慘勝咧個過程當中咧，即由於佢要拉攏唔同嘅即係蒙古嘅宗室咧嚟到去幫忙，咁兩邊都即係各有一啲擁趸啊，有啲支持者。咁樣導致到佢哋內部嗰個破壞啊、分裂都幾緊要。咁所以雖然忽必烈係打贏，佢成為咗元朝嘅君主、元朝嘅皇帝。咁但係元朝嘅皇帝就唔等於係以前成吉思汗大蒙古國咧嘅大汗嚇，即係兩個有唔同嘅層次 嘅。係啊，依度咧加齊嗰度講得好好啊！即係譬如我睇過中國教科書有啲位嘅問題，係當時佢認為咧忽必烈嘅大元係管治西大汗國嘅。咁我見到我拗曬頭啊！你問我講乜術 check？ 心諗我個計落輩份高過你，係嘛？即係好多其實因為冇人同你係應該話係歸順於你，因為其實忽必烈所以能夠登位，其實得益於沃烈兀。沃烈兀有一個強力嘅支持，咁點解要講呢樣嘢呢？就係、是、因為伊爾汗國咧，其實今日伊朗嘅範圍大抵係複合咁滯嘅。咁而伊爾汗國咧，同大元之間咧，就包括有依個窩闊台同埋依個察合台汗國。咁而伊爾汗國要直接同大元溝通咧，如果經陸路咧，有啲位係唔係咁能夠行得通。咁所以咧，忽必烈同伊爾汗國嘅啲交通往來咧，好多咧都係河海路進行。咁咧呢個咧，我哋一直忽視，就係我哋一直以為蒙古就係馬上得天下。你唔好話落地，你啊點會識游水？點知原來你咧海軍都好犀利。咁呢一點咧，可能就一直被忽視嘅一點啊。 冇錯啊，嗱，我哋成日諗住佢係一個陸上嘅大帝國，實際上佢喺海上嘅交通亦都好繁華啊。咁啊，我哋成日都會講噶啦，佢滅南宋都係靠南宋嘅海軍啊，然後利用南宋海軍，仲有朝鮮半島嘅海軍，兩次征日本啊，仲有下呢個東南亞等等。所以呢個我諗應該我哋換一個睇法係。蒙古帝國是作為一個歐亞海陸全面的大帝國啊， 係啊，譬如我哋話咩馬可波羅咪回程，回到程嘅原因就因為送一個蒙古嘅忽必烈嘅公主啊嘛，就去伊爾汗國就嫁俾佢啊嘛。咁呢個過程裏邊係行海路噶嘛，咁其實就一直其實條路咧，我哋之前講謝和都唔陌生，其實條路基本上係複合一模一樣。咁你可以諗下點解謝和行嗰條路？不如調翻轉講，其實會唔會係跟住蒙古嘅路線咧？係嘛？如果咁嘅角度講，蒙元開創嘅世界帝國，咁明朝就可能係繼承者， 打通埋海路嘅。 係啊， 其實當時阿拉伯商人啊，早早就已經將呢條海路打通嚟到元朝啦。 嗯嗯， 同埋 其實嗰陣時成個元朝咧，原本部啦嚇，我哋嗰陣時講，其實係嗰個交通咧，據我所知咧，應該係建立咗譬如驿站嘅制度， 站尺制度 係咪？呢啲咧其實係一啲好現代性、有開創性，甚至乎係影響住之後咧，我自己覺得影響明朝啊、清朝嘅有效管治，即係佢一路去每隔某一個距離就有一個驿站啦，咁啊有馬啦，又可以換馬啦，就唔使好似馬可波羅佢哋嚟嗰陣時。咁慘啦，即係其實一隻馬可以騎到幾耐，有乜可能可以由歐洲嚟到中國啊？咁所以其實佢如果佢嚟嗰陣時都有呢啲咁嘅驿站制度，佢又唔使咁慘喎。我又覺得咁啊，另外亦都佢阿馬可波羅阿 Marco 咧，佢哋一家人嚟到咧，佢我知道佢哋好大震撼嘅，即係元朝嘅大都咧，因為嗰陣時佢嚟到應該啱啱大都就叫做大致完成興建咗幾年到。咁首先即係好似我哋睇樓咁樣嘅，一去到你如果先去睇一啲新樓嘅，你睇完新樓之後咧，你唔會再睇翻啲舊樓噶嘛。佢哋就係好讚歎，即係呢個大都嗰個新穎啦，同埋係嗰個規模啊，同埋我哋成日講 scale 咧，我諗我都幾肯定，即係原大都，即係而家係北京城啊，嗰個位置，即係嗰陣時起出嚟嘅，比起歐洲嗰陣時任何一個地方，應該就係對佢哋嚟講係完全一個崭新嘅，同埋一個巨型嘅，高好多級咯。 係啊，呢度要講就係其實嗰個夢圓嗰個嘅城牆咧，其實就係唔係而家，當然唔係而家天安門嗰個正中三中軸嗰個位置啦。其實就偏三環邊。咁咧就如果真係要睇嘅話咧，三環嗰啲嘅有啲嘅六公路裏面咧。兩邊羅匯公路中間有啲嘅草堆嘅石品咧，應該係當時嘅蒙元嘅啲嘅城牆嘅啲位留低嘅啲痕跡嚟嘅。咁所以其實唔係完全一滴都冇，有少少係留低。咁但係佢同今日嘅北京城，因為北京真係太大，所有嘢都包喺今日北京城，但其實就係偏咗向一邊嘅位置。咁就 喺嚟講咧，好重要嘅元朝嘅大都咧，其實甚至乎係之後嘅明啦，同埋清啦，或者而家嘅北京城，其實嗰個最重要的一個坐標咧，就係而家嘅故宮啦，嚇紫禁城。其實喺元朝嘅時候咧，成個城咧係包含咗而家嘅北京城裏面嘅北部咧，或者準確啲咧，應該話包含咗明清嘅北京城嘅北部。咁但係咧，其實喺明清北京城嘅北城牆以外咧，其實就係元朝嘅大都嗰個北。面嘅被包圍嘅位置，咁即係咧，其實咧之後咧，係明朝咧係對於北京城咧係有南移嘅嗰、那個咁嘅城牆，咁但係咧北京城嘅裏面嘅紫禁城啦，包括西面嘅南海、中海、北海、什刹海呢啲，其實已經喺元朝大都嘅時候，首次係斷定咗嚟到作為之後嘅咁多個年代嘅北京城，包括而家嘅其實政治嘅中心，其實都係不離依嗰個咁嘅地方。 北京城嘅規劃咧好多古仔噶啦， 系啊， 我哋嘅前輩學者，我哋啲老師阿陳學林教授咧，就曾經寫過即係哪吒城啦，咁就係點樣話到元朝有位即係好重要嘅漢人嘅臣子劉秉忠，佢就按住八臂哪吒嗰個概念咧，就將九個城門坐落喺北京唔同嘅地方，咁其中最重要嘅原因咧，就因為哪吒佢打贏海龍王啊嘛，海龍王有管水嘅，咁啊哪吒就係。即係管呢個水源嘅問題嚇，咁嚟到去使到北京咧有即係足夠嘅水嘅供應啦。咁因為喺北方呢個乾旱嘅地方，水源嘅供應對於咁大人口嘅一個城市咧，非常非常之重要嚇。咁我哋可以睇到即係當時人可能對於規劃啦，或者係可能一啲同規劃相關嗰啲想像咧，究竟係點樣一回事？ 你頭先講嘅劉秉忠啦，再加埋另一個就叫做雅克迭兒。咁劉秉忠就漢人啦。咁雅克迭兒咧就有啲人話佢係波斯人，有啲人話佢係阿拉伯人啦。咁唔緊要。咁呢兩個人就係記載上面咧，真係去規劃成個元朝大都嘅最重要嘅人物咯。咁你亦都睇到其實佢忽必烈用人去興建大都，咁即係漢人又有啦，嚇色目人又有啦。另外亦都翻去馬可波羅嘅 遊記裏面咧有提到一啲元朝嘅建築，其實就唔止係大都嘅，另一個地方咧上都啦嚇。咁佢其實有成日都提到有一啲嘅建築物嘅類型咧，叫做咧滑耳朵啊，滑耳朵嚇，唔係呢個啊，唔好意思啊。咁咧就佢其實係一啲咧保留咗呢一個蒙古嚇，佢哋嗰啲蒙古包啊嗰啲咁樣嘅建築咧，主要係俾一啲皇后啊嗰啲住嘅。咁喺大都城裏邊啦，同埋上都咧都係有嘅。咁另外有啲中毛殿啦，咁其實就係同漢人去到宋朝之後嘅常用嘅磚瓦，即係瓦頂咧就唔同嘅，就係、是、用翻一啲嘅草啦，呢啲咁嘅草頂咧去有啲近似佢哋喺漠北嘅時候用嘅一啲唔同嘅建築物料啦。另外亦都佢又有記載喎，有好多好注重沖涼嘅嚇，好多浴室啦。咁亦都有一啲係包括係一啲土耳其風格嘅浴室啦嚇，咁呢啲咁嘅拱頂嘅建築咧，中亞嘅 style 咧，咁呢啲都係反映到元朝大都啦，或者係上都啦呢啲地方好國際性嘅。 所以依度我哋都可以諗下，哇，馬可波羅真係幾咁震撼咧！嚟到睇到上都、大都、臨安。呢啲全部都係當時國際級嘅大城市啊！嗰啲歐洲嘅城市根本當時係冇辦法比較嘅。 係啊，係啊，頭先提十幾萬人。 係咯，頭先提到嗰啲建築啊，跟住啊 ，Stan 啊講到浴室啦，不如我哋又睇下當時，我記得啊，馬可波羅都記錄咗好多關於啊當時民間嗰啲生活啊，同埋嚇可能有啲好有趣嘅事情喎。嚇、 啊，喂嗱，我而家手上係攞住本比較新啲嘅《東方見聞錄》嘅英譯本啦。咁、啊，即係裏邊都提到，因為好仔細你去睇咧，你會發覺有啲嘢咧，同我哋後嚟理解，譬如明朝嘅一啲制度啊，一啲可能係社會情況咧，好有關係。嗱，咁一個旅客男人單身去到一個外地，佢哋可能最有興趣嘅就係、是、即係唔正經咁講啦，就係、是、風月場所啦。咁、馬可波羅都唔例外噶，去到大都咧，其實就想即係同啲佢嘅讀者去交代啲咩咧，就見到官妓即官方嘅經營嘅妓院，嗱、咁我哋講到哇，官方經營妓院好似好不道德咁，其實唔係嘅。自古以嚟，中國好多嘅王朝咧都有所謂官妓嘅制度，咁啊所謂樂户制度啦，咁啊即係蒙古人跟住明朝其實都繼承嘅。咁而咧即官方經營妓院，我哋唔好諗到即係淨係純粹好色情嘅，其實主要都係音樂啊、娛樂嗰啲場所啊有關，因為有收税，又可以收取服務費等等，都係為國家嘅税收咧可以得到好多好處。咁啊～馬可波羅咧，佢講到忽必烈統治之下嘅大都咧係點樣咧？佢點樣嚇到啲佢啲讀者可能係覺得可能下下都跌埋落嚟？係因為佢話淨係大都啊，妓女都有三萬人。喂，嗰時歐洲啲城市可能萬幾人已經好大， 三萬大軍， 你三萬個係妓女咋咁樣，即係會係咁樣。嗱，我哋可能今日睇會唔會咁誇張啊？咁係咪有咁多嘅？即係可能一座100万多啲人口嘅城市，係咪三萬妓女？咁我哋計翻條數，其實都唔可能嘅。咁而譬如喺後嚟明朝，可能喺南京個官妓嘅制度，佢亦秦淮河一帶未必有三萬咁多，咁但係可能係一個一至兩萬人嘅咁嘅人口數量，其實絕對有可能啦，咁啊，即系于是乎，我哋又可以即系从呢个《东方见闻录》里边见到一啲我哋可能以为夸张，但系实质应该系存在嘅一啲社会制度啊，同埋当时嘅一啲即系可能系首都嘅生态啊。咁啊，里边有啲细节好有趣嘅，就讲到啲妓女咧点样去当然招呼客人，佢都会有讲啦。咁但系主要讲到咧就系佢哋呢班咁嘅旅客。咁啊，波羅家族去到其實係官妓免費招待，咁免費招待也者，佢又問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原因好簡單嘅啫，就因為佢哋招呼大漢嘅賓客咧，係佢哋交税嘅一部分，即係所以佢哋係有義務咧咁樣去服侍呢班咁嘅大官貴人啊，外國使節嘅。 係我哋話雖然喺蒙古和平之下，去旅行已經好容易啦，相對只要有大漢嘅領牌就叫暢通無阻啦。但係實質上咧，長途旅行咧，對當時好多人嚟講咧，都係生死相搏嘅。咁正話你講到妓女個問題，你長途旅行啊，呢啲問題咧都係永遠都冇人解決。咁你去到難得到目的地嚇，能夠開懷一下，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過程。 咁 所以如果我哋唔用晚近嘅道德束縛咧，正話你講嗰事咧，都係蒙古在世界帝国里面怎样招呼大家的好方法。下一次继续。 各位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学人沙龙，我哋继续讲咧马可波罗嘅故事啊。咁啊，正话都讲到啦，呢个蒙元嘅世界帝国召富一流啊，即系善于咧全即系招待各种嘅宾客。咁因为正话想讲到所谓妓女嘅问题，真系好坦白，亦都系当时一个社会嘅现实啊，亦都系当时都系啲长途交流嘅人嘅需要。既然朝不保夕，既然生命唔一定好长久，系嘛？咁所以即系。同我哋亦都好難用今時今日嘅道德枷鎖去處理。咁但係要講呢個享樂嘅問題咧，就係、是、如大家要另外一個講馬可波羅嘅時候，大家唔會嘅就係咩咧？因為近代咧歐洲嘅強盛咧係大家以事實嚟記憶嘅嚇。咁、啊、但係你要明白歐西歐嘅強大係近150年，等近200年左右嘅事。喺再早嘅時候，其實歐洲尤其係西歐或者西北歐，其實係個蠻荒。落后嘅地方，咁所以熱拿啊，或者係威尼斯，意大利北部已經係意大利最好嘅，甚至可能當時歐洲最好嘅地方咁滯嘅馬可波羅，去到當時全球人類嘅精華，包括中東同埋蒙元之下嘅北京，同埋另外一個精華南宋嘅臨安，呢啲地方。对于佢嚟讲，简直就是发现新大陆，即系叫做大乡里出城。咁所以我觉得呢一点咧，好多人系唔理解，点解呢位欧洲人觉得我哋啲中国嘢咁开心，系有原因。 讲完好有趣嘢你听，头先你讲嗰道德枷锁嘅问题咧，喺元朝其实有另一位旅行家咧，都系世界有名嘅，佢就系伊本巴杜达啊嘛。阿伊本巴杜达咧，佢就即系讲到去中国嘅记行咧，就话到佢因为惊啲世俗诱惑咧，所以佢系根本上唔敢出门。门口啊，佢系匿喺个啲旅馆里边咧，唔出嚟。咁佢一个好虔诚嘅穆斯林啦。咁啊，你谂下马可波罗佢去啲咁开心嘅观妓嘅记者，享受音乐，即系饮葡萄酒。咁佢就唔系啦，佢匿埋嘅。 咪斋戒月可能就要匿埋，咁都有好嘢食系嘛？ 我谂寻花问柳之外咧，应该仲要谂下当时咧对马可波罗或者佢屋企人啊嗰啲嚟讲，即系嗰个。除了我先讲到城市规模咁大，人口咁多，建筑咁犀利，你仲有好多嘢真系令佢哋吓咗一跳噶啦。头先嚟到临安有地下水道系统啊，咁啊，另外当然讲到话马可波罗生意人，你谂下纸币啦，系嘛？当时有嗰啲大元通宝喺欧洲。边有呢样嘢噶？ 系咪即系好有启示嘅？就系咁大庞大嘅交易量，咁但系可能金文嘅数目喺即系当时喺元朝嘅时代咧，仍然都冇好巨幅嘅增长，因为未有新大陆嘅发现，日本嗰啲矿产又未必可以去到即系东亚各国。咁所以即系如果要好顺利地让货品流通，有咩计咧？咁其中一个计就系可能用一个叫做信用嘅制度啦，系咯，用数票据。咁票据嘅制度逐渐可能系同呢、这個紙幣嘅出現好有關係啦。咁呢啲即係歐洲唔係完全冇嘅。咁歐洲佢哋逐漸喺文藝復興時代都開始發展出即係類似嗰啲遠程交易嘅票據， 都係威尼斯啊。 啦，票據又可以愛嚟做即係好似貨幣咁樣嘅一啲功能。咁啊，呢啲在可能係受到我唔敢話佢同意大利粉一樣，係咪都係嚟自中國嘅？咁但係即係會有互相嘅一個影響，或者可能係共同嘅需要啦。咁而家馬可波羅呢個記載咧，我相信都幾有意思，幾有啟發性。 咁啊，當時除咗飲飲食食之外啦，咁有啲地方嘅繁華咧，而家就真係話歷史證據就冇乜嘅。但我估佢當時咧都係超乎想象，即係譬如話當時馬可波羅係有一段時間喺雲南做官噶嘛，咁佢就發現即係喺雲南嗰度其實係四通八達，咁佢亦都見證住蒙古由雲南南下去攻即係打贏緬甸嘅一個戰爭。咁其實即係呢啲嘅通路咧，即係如果我哋唔係記得我哋講張軒啦，通都通唔到嘅嘢，其實忽必烈嗰陣時咧就話俾你知，其實係都做到嘅，係咪啊？咁呢啲對於呢個新嘅完全唔同嘅路線嘅掌握。或者嗰、個軍團嘅行進嘅方式啦，咁其實都打通咗，可能之後我哋對明啊或者清啊，對世界嘅掌握同埋理解。咁同一點上可以再講就係、是，譬如蒙元嘅唔係話宗教咪好自由嘅，而佢哋都信奉，譬如佢哋好喜歡喇嘛，咁即係話西藏嘅藏傳嘅呢個佛教。咁信仰咗藏傳佛教之後咧，其實係打通咗一個新世界。因為我哋話喺唐時嘅時候咧，其實中原同呢、這個即係、就是、西藏基本上完全敵對，俾吐蕃咧就即係、就是、非常之難去做溝通。咁但係喺蒙元之後咧，西藏同埋中原嘅交流，即係西藏大都。 之間咧，就已經漸漸咧越嚟越成為一個即係聯繫嘅關係。咁隨住明清兩代咧，其實西藏就漸漸就同呢個即係所謂大嘅中原嘅系統咧，就越嚟越呢個親密嘅關係。咁其實你要計翻起點咧，你要有擁有西藏，有咁難擁有嘅地方，即係中國嘅一部分，其實都係由大元咧先係有機會先有誕生咁開始。 咁係一個世界嘅大溝通、大聯繫啦。咁有唔少前輩學者咧，佢都會認為咧，可能真正嘅全球化嘅起點咧，其實就係忽必烈嘅統治。咁喺嗰陣時就開始啦。咁頭先大家都提到咧，可能即係我哋都唔好離開啊，馬可波羅太遠啦。佢呢本咁嘅即係《東方見聞錄》裏邊 咁靚嘅封面， 有好多好有趣嘅地方咧，係真係講到啲物質生活嘅細節。咁而我哋又好難去唔覺得嗰啲嘢係講緊真嘅，因為同我哋好多以後嘅即係對於明朝啊，或者係可能元明之際嘅一啲發展啊，咁係應該好有好吻合嘅。咁其中一樣講物質生活好有關係嘅嘢就是飲酒。咁我哋咁馬可波羅其實有親眼見證啦，中國嘅葡萄酒喺邊度有先？就係山西 啊， 山西葡萄酒係啊，非常之合理。咁然後咧，佢仲有一啲好有趣嘅，即係對於中國法制嘅一啲描述。咁我啲法制嘅描述咧，基本上你如果唔去到中國，唔係經歷過嗰個司法系統咧，你係唔會睇得明白嘅。例如係咩咧？例如係佢話到中國嘅法律咧，係有呢、這個子孫違反教令嘅規定。咁咩意思咧？就係做細嘅、做後生嘅後輩嘅，你唔可以告翻你家族裏邊嘅先輩。即係譬如阿仔唔可以告阿爸。如果唔係咧，咁樣本身就係犯法嘅。 咦，咁好儒家喎呢？ 係啦，但係呢樣嘢喺唐律又係好，喺明朝法律又好，都係有即係白紙黑字嘅存在。而馬可波羅，如果呢本書係真係佢寫啦，咁佢冇可能未去過中國嘅。如果唔係，即係睇唔出呢樣嘢。仲有啲咩咧？賭博之禁啦，即係話到中國人唔俾賭錢嘅。咁當然啦，喺忽必烈嘅統治、優良統治之下，賭博就 OK 嘅。 係啊，譚家齊咧已經將酒色財氣咧講咗一篇啦。咁要係啦。其實有用嘅，點解咧？就我哋話咧，其實喺《東方見聞錄》都有俾人講嘅。其實就算喺大都裏面咧，都有中式服裝嘅官員同埋蒙元服裝嘅官員。佢基本上係兩種完全唔同嘅體系咧，都能夠保持。佢如果係蒙元嘅人咧，就用翻所謂阿魯斯嘅所謂部落嘅管治，左右兩翼。其實好接近我哋譬如之前講匈奴啊呢啲嘅體制嘅睇法。咁亦都有中原嘅系統。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兩個system 嘅兩個唔同嘅系統嘅並置咧，亦都係蒙古管治嘅優勝之處。即係佢對好多地方佢係管治，但係佢同一時間咧有保留當地嘅系統，甚至乎如你正話所講，可能連法制或者管治嘅方式都保留落嚟， 都有啲平衡。咁而馬可波羅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如果我研究法制嘅話咧，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咁就係咩咧？就係我哋如果講法律嘅運作咧，其中一樣嘢就要講證據嗰個搜集啦。咁點樣去搜集證據咧？其中一樣就係睇屍體啦。咁啊，睇屍體最一個比較可能啟示性嘅著作就係南宋時候宋詞嘅《洗冤集錄》啦。咁但係我哋知道南宋嗰個《洗冤集錄》係其中一部，即係當時可能可以見到嘅驗屍手冊啫。即係仲有另外一啲系統係撇喺北方嘅中國，因為南宋畢竟係南方啦。喺北方嘅金人啊，佢都有部《無冤錄》咧喺度流傳嘅。咁我唔知阿馬可波羅佢喺即係寫個《東方見聞錄》裏邊見到中國嗰啲即係驗屍制度啊，嗰啲情況，佢究竟係根據邊本啦？咁但係咧，佢一樣嘢咧，我覺得就睇完之後咧就噴飯嘅。咁啊，噴飯就係咩咧？即係因為喺《洗冤集錄》裏邊咧，就確實記載咗一種喺中國南方，即係廣東一帶啦，我哋點樣去解毒啊？咁啊，佢話咗中國南方嘅一種毒藥咧，就叫斷腸草。斷腸草咧就好似係應該含羞草嚟。咁啊，食完之後腸穿肚爛嘅。 幾步先？有冇七步？ 咁啊，未數過，大家唔好。做实验啊！咁啊，但系咧食咗之后仲有得救嘅， 系 点救咧？咁啊，《洗冤集录》里边咧就介绍嗰个方法，就系食大粪啊，即系粪便啊，咁就可以即系呕晒出嚟。居然喺《东方见闻录》里边有类似嘅记，同样嘅记载喺当中啊，所以呢个好难讲，佢真系冇睇过中国当时嗰啲记录啊，嗰啲即系运作嘅。 家齐，你咁样讲，即系你好有信心对佢嚟讲，我都你听完你讲呢一个吓食大粪啦，同埋其实一早咧你讲妓院嗰啲描述咧，我都开始真系信佢嚟过中国嘅咧。不过咧，其实咧亦都佢有一个描述咧。都令我覺得佢應該都好大機會嚟過中國。佢描述咗有一條橋喺大都附近， 好長嘅，咁然後喺嗰條橋嘅兩邊嘅石欄杆上面咧，有好多好多隻獅子嘅，咁啊聽起上嚟其實。而家我哋知道就係盧溝橋，其實就係喺元朝嘅時候去興建嘛。咁呢一個又真係好吻合，咁呢一個係令我覺係令我覺得佢係真係有嚟個中國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證據嘅，我覺得。 嗯，即係個細節裏面都對應到係嘛？ 係啊，所以我哋盧溝橋就要叫做 Marco Polo Bridge 啦。 係啊，係 喎， 因為佢真係做咗一個最早嘅見證人啦，留低記錄啦。咁我哋其實有時可能睇咧，呢個東方見聞錄佢偉大之處，當然係可能對於歐洲人嚟講，從歐洲中心論嚟講，佢刺激咗即係西方世界嘅世界觀嘅擴張，同埋可能好多大航海時代嘅一啲動機啦。咁亦都可能對東方財富嘅仰慕，咁啊導致佢哋會前赴後繼咁樣咧，嚟到去尋找去騎飛中國啊，所以係即係薛丹啊呢個咁嘅概念嘅路線 啊。係啊，仲有嘉齊啱啱講到呢個騎飛呢個問題啊。其實呢個 cafe 呢個字咧，其實就係形容中國嘅意思，即係西方寫中國咧，好長時間都用呢個字。咁啊，大家都知噶啦，可能聽過，就係話其實即係薛丹嘅意思啦。咁其實形容薛丹咧，表面都係形容薛丹，其實就係形容蒙古人啊，就是東方嘅一個強大嘅一個民族。咁所以喺外邊人心目中咧，歐洲心目中未必覺得咧係暴力嘅，反而可能咧覺得咧即係同貿易有關係都唔定。 嗯。 唔係俾佢直接統治，可能嗰個感受又唔同啦。咁但係佢《東方見聞錄》頭先我想同大家講嘅，就係佢另一個偉大之處咧，對中國人嚟講，都係我哋認識可能蒙古時代嘅統治，咁同埋去諗下咧，蒙古對於中國以後明清時代文化嗰個遺澤啊，咁可能未必係正面嘅，咁但係影響係點咧？從中可以得知。 係啊，亦都係我哋長集咧都喺度講嘛。假如呢個 Marco Polo 係咪真嘅？咁不如我哋調翻轉，假如佢真係嚟過呢個咁繁盛、咁繁華嘅中國，係咪好值得大家留意咧？而外國人嚟中國之後展開嘅種種嘅探索，都係嚟自呢度嘅。